上一讲咱们说到啊，1917年的秋天，英国呢发起了康布雷战役，这是坦克第一次在战斗中唱主角。德国那边呢先是慌得一逼，然后呢用渗透战术反击又夺回了阵地，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就在英德还在拉锯的时候，东线战场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俄国人不想打了，要求停战。为毛呢？这得从半年多前说起啊。1917年的2月，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寒啊。彼得格勒呢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啊，苏联的时候呢叫列宁格勒。彼得格勒在沙俄时期呢本来也叫这个圣彼得堡，但是呢这个名字是个德国名字啊，现在呢跟德国打仗，所以沙皇呢就把圣彼得堡呢改叫彼得格勒。那这个当时这个彼得格勒这个冷到啥程度呢？平均温度-29°C，大雪封住铁路，生活用品运不进来，物资供给越来越困难。到了2月下旬，由于缺乏燃料，好多工厂停工，面包房没有面粉。好不容易熬到3月，气温有所回升，人们呢就纷纷走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一开始呢大家情绪还算比较平静，就是抗议失业，抗议吃不饱饭。彼得格勒的报纸呢还把游行描述为平常的饥饿暴动。几天之后，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光工人就有30万，全城的工厂都停工，好多市民也加入，游行就开始变味了，从要求复工、要求面包，变成了要求沙皇下台。沙俄政府一瞅，这不行啊，就派兵镇压，从前线呢调军队回到彼得格勒。没想到这些士兵回来一瞅，耶和，原来市民游行是为了面包，我们在军营里也吃不饱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于是呢士兵们拒绝镇压，反而集体哗变，加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这一下不得了了，游行队伍一下壮大，还有了枪，很快呢就开始占领政府机构，逮捕官员，释放囚犯。彼得格勒全城到处都是打倒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这个时候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没有在这个彼得格勒，而是呢外出视察去了，听说这事儿以后吓了一哆嗦，赶紧坐火车回首都。火车开到半路呢，这个不动了啊！手下人告诉沙皇说，这造反的士兵啊，跟中国的义和团学了一招，挑铁绕，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是吧？开不回去了，而且呢，跟彼得格勒发电报也发不出去，只好调转方向，是吧？奔北方战区司令部，啊，咱呢调兵镇压叛乱。没成想到了司令部，是吧？这个北方战区的司令跟沙皇讲说，陛下，现在这事儿啊闹成这样，咱们军队内部呢也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您应该退位比较合适，是吧？这是我们的联合上书，麻烦您老人家签个字儿。到了这步田地，沙皇是众叛亲离，只好签字同意，把皇位呢传给他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第二天消息传到彼得格勒，示威游行的人一听说，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压迫者，你换个人当沙皇接着压迫我们不行。于是愤怒的人们拒绝接受，来送信的代表都差点被枪毙了，是吧？米哈伊尔大公一听，那这谁还敢继位啊，赶紧顺坡下驴，宣布呢拒绝继承皇位，沙皇俄国正式倒台啊，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帮诺夫就完了。最终呢多方协商组成临时政府，接管沙俄的一切事务。这个革命爆发呢是在公历的3月，俄历是2月啊，俄历比公历呢晚13天啊，所以这次革命呢就被称为二月革命。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协约国第一时间承认了新政权啊，因为谁统治俄国不重要，能接着打德国最重要。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心里明白，他要想坐稳这位置必须得到英法支持，要想得到英法支持就得接着打仗。克伦斯基想打，俄军还能不能打，这可就是两码事儿。咱前面讲过，俄军打仗本来就是输多赢少，后方又乱成这样，沙皇都没了，我为什么还要跟这儿拼命，是吧？好多士兵就开始开小差，一开始呢军官还管一管，后来一瞅也管不住了啊，也都溜之乎野了，是吧？克伦斯基一看，我得先稳住军心再说呀，于是火线提拔博鲁西洛夫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啊，就是前面呢咱们讲过发动这个博鲁西洛夫攻势的那位。博鲁西洛夫跟克伦斯基说，我得再发动一次攻势，只要能打一个大胜仗就能帮你树立权威，英法呢还能继续支持你，是吧？可谓一举两得，岂不妙哉？克伦斯基一听，好啊，没问题啊，好了，说就这么办啊， OK。 于是1917年6月23号俄军开始对奥匈帝国发起猛攻，两天炮轰之后突破了奥匈军防线。不过这个时候奥匈帝国军队比以前能打多了，为啥呢？因为从军长到排长军官都换成德国人了，在这些德国军官的带领下，奥匈军队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撤退。这要搁以往肯定就是溃退了。退到7月2号，眼瞅着俄军已成强弩之末，奥匈军联合德军发起了反击，俄军瞬间崩溃，开始成建制的逃跑，整师整团的部队跑着跑着就跑没了。德奥联军摧枯拉朽一样撒丫子追啊，有一个师一口气追了145公里才停下来，就这样都没追上俄国人。这一仗德奥联军以不到2万人伤亡的代价造成俄军6万人伤亡，3万人被俘，再加上逃兵，俄国损失30万都打不住。克伦斯基一看形势不好，赶紧甩锅，责任就全推给了伯鲁西洛夫啊，让他提前退休，由科尔尼洛夫继任俄军总参谋长。德国人这边一看俄国这么虚弱啊，那就先收拾收拾你吧。于是呢，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元帅和军需总监啊，也就是第一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大将一合计，决定呢向北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一次进攻，目标呢是拿下里加啊，里加就是现在的拉脱维亚的首都，当时呢是俄国第四大城市啊。开战以后呢，德国人几次想打这儿啊，但是呢俄国人防御比较严密，所以呢一直没打下来。但现在呢德军有了全新的渗透战术，就决定呢干他一票啊。负责进攻的正是渗透战术的发明者胡提尔将军。1917年9月1号早上4点，德军开始炮击俄军的里加防线，这条防线依河而建，占据天险。胡提尔呢调集了700门大炮和550门重型迫击炮，4个小时之内呢发射了10万发炮弹，同时开始架桥强渡。驻防的俄军只做了零星抵抗，一哄而散，德军不费吹灰之力过了河，两天之后攻克里加。沉寂已久的德国海军眼见陆军在这虐菜，说不行啊，是吧，我也得趁机来爽一把啊，就在10月份呢发动了阿尔比恩行动，准备呢夺取里加湾附近的岛屿啊。这次行动是德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德国海军集结了10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47艘驱逐舰、6艘潜艇，还有6艘飞艇和100多架飞机，掩护一个步兵师啊来进行登陆。俄国海军就不行了，只有2艘战列舰，还都是过时的前无畏舰太子号和光荣号。太子号呢还参加过日俄战争啊，当时就是黄海海战，逃到青岛呢被这个扣留，直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才重新回国。除了这两艘老船之外，俄国海军还有一艘装甲巡洋舰和2艘轻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3艘潜艇。守岛陆军也有2万多人，跟德军差不多，但是士气没法比。眼瞅俄国告急，英国海军坐不住了啊，海务大臣杰里科上将要求皇家海军大舰队司令贝蒂上将派船到北海巡航，牵制德国海军，还让海军参谋们呢研究能不能派一支舰队冲进波罗的海给俄国人帮忙。参谋们研究了半天，说不能去啊，万一德国公海舰队也趁机出动就坏菜了，所以支援计划呢就不了了之。就这样磨磨蹭蹭，到了10月12号，德国人准备的差不多了，阿尔比恩行动正式开始。德军第一个登陆的是里加湾最大的一个岛，叫奥塞尔岛啊。先头部队在黎明时分乘坐鱼雷艇和小火轮登陆岛上，俄军发现以后立刻开炮，但是很快呢就被德国军舰的炮火压制住了。登陆部队站稳脚跟以后，几艘小火轮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简易人造码头，再来的运输船呢就可以在这儿停泊，把军队和重型武器源源不断的运过来。奥塞尔岛和其他岛屿之间啊都是通过大坝，德军短暂休整之后就开始向大坝进发。俄军也知道大坝重要，但是现在手里的汽车缺少保养，除了发动机不响哪儿都响，是吧，只能靠腿儿去增援。德国人这边虽然没有什么汽车，但是登陆的时候呢带了大量自行车，这就比两条腿儿快多了。最终呢德国人先赶到大坝，把俄军分割在不同的小岛上。俄军本来就缺乏斗志，很快就放弃了抵抗。10月21号2万多守军投降，只有不到2000人逃了回去，德军登陆行动大获全胜。就在同时，德国海军也没闲着，开进里加湾。 俄国舰队虽然实力弱小，但是仍然发动了拼死一搏。交火后没多久啊，光荣号战列舰就被这个德国的国王号和大选帝侯号两艘战列舰夹击，舰体呢多处中弹，轮机失灵，被迫自沉。光荣了，是吧？不过光荣号给队友赢得了时间，其他俄军舰艇大部分成功撤退，德国海军这边的损失呢可以忽略不计。自此之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基本丧失战斗力，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呢就彻底归了德国人，波罗的海三国无险可守，沦陷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连续的失败让俄国临时政府颜面扫地，克伦斯基雄心壮志化为了笑柄。那么俄国的未来到底是何去何从？德国人这边又有什么打算呢？咱们下一讲再说。